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24集，绝人之路。见到面前深空中那只千年鲤鱼精凄惨的死状，那名一开始打算与之交易的年轻男子吓得顿时倒退数步，转身捂着嘴跑到角落里干呕了起来。而众人望着鲤鱼精的残尸以及之前那四具化为干尸的男子，一股绝望的情绪开始在人群中迅速蔓延。 活生生的人上去这才过了多久就全挂了， 太惨了，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话说那鲤鱼老在掉下来前好像喊着什么，说什么怎么又回到了原地，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吓傻说胡话呢。哎，现在谁还敢上去，难道我们都得交代在这里啊？ 在场的众人议论纷纷，江瑶等人也是神色各异。摆在眼前的严峻现实提醒着众人巨大危机的降临，而眼下唯一的逃离路径也在这次凄惨的先例中彻底化为了乌有。 刚才那鲤鱼精掉下来时嘴里喊的那些话你们听到了吗？ 江瑶从震惊中回过神，有些于心不忍地从胖老头的尸首上移开视线，转头看向身边的陆星月等人。 这些话你们怎么看？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那鲤鱼精在坠落前的确对自己所处的方位相当意外。 穆剑云皱着眉低声说道， 而且看他当时的样子也不像是装出来的，完全是下意识的真实反应。 会不会是那老头精神错乱了？ 邱老三挠挠头提出了一个假设。 没看见地上那四具干尸吗？或许是石柱上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也说不定。 哼，那千年鲤鱼怪活了那么久什么没见过，你觉得区区几具尸体吓得了他？ 陆星月不屑地轻哼一声，金银双眸扫过前方那四具支离破碎的干尸，冷笑道， 哼，这些人不但被吸干了精气，而且尸体里也已经没有内丹鳞片了，我想恐怕这些人正是被那鲤鱼老干掉的。至于那鲤鱼老后来为啥会突然冲下来，应该另有原因。 不管怎么说，那鲤鱼精最后的状态很不正常，石柱上面一定发生了什么。 穆剑云抬起头严肃地说道， 现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得尽快找到其他出口，不然…… 等等，大家快看上面！ 白质的惊呼令在场众人的神经陡然紧绷，江瑶他们连忙一眼向石柱上方看去，一眼便望见那雷电交错的乌云正劈头盖脸地朝着下方众人压来。不仅如此，连带着那不祥的锈红色天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下沉，并逐步吞噬着那座高高矗立的赤色石柱。 天要塌了！不可能，时间应该还没到才对啊。 我们出不去了。 眼见上方的天空在视野中越压越低，这下在场所有人都慌了神，鬼哭狼嚎声顿时响成一片。而江瑶望着那逐渐迫近的风暴与天际，心中也是惊疑不定。但就在此时，他却忽然在乌云的缝隙中瞧见了一片异样的影子。 云层后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啊。 江瑶神色一动，连忙喊道， 有东西啊。 陆星月连忙跟着望去，只见被风暴吹开的乌云一角突然露出了一块横向于地面的柱状阴影，随着云雾的不断弥散，他赫然发现那柱状巨影的角度竟然在不断变大。不，确切来说，那巨影正是跟着压近的锈红色天空逐渐立起，并慢慢衔接在了赤色石柱的顶端之上。 那东西是？ 众人茫然地望着那根倒立于赤色石柱 并且外形与之如出一辙的柱形阴影，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而更令他们感到惊愕的是，他们发现那柱形阴影的上端竟然出现了一片灰黄色的土地，点点黑影倒悬在土地之上，而那些黑影不是别人，正是此时此刻站在下方的他们自己。 看来这天不是塌了，而是被卷曲了。 穆剑云仰着头望着上方那座如垂直镜像一般倒悬于天际的大地，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难怪先前那鲤鱼精会说出那样的话，原来这石柱上下的空间已经被扭曲，不管如何爬升，到头来还是会回到原地。 那也就是说，这完全是条死路，我们全都被封堵在这里了。 邱老三那帮手下闻言，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整个人都被绝望所吞没。 骗子，那鬼压族全是骗子，他们根本不打算让我们活着出去。 怎么办？我不想死啊。 早知道会赔上小命，当初打死都不会来参加什么狗屁鬼事。 哭哭哭，哭有什么用？还不如想其他法子离开这儿。 邱老三眼睛一瞪，破口大骂着，但他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掌却不小心透露了他心中同样的焦躁不安。 不行，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 江瑶看了眼面露绝望的众人，又抬头望向那扭曲的天空，脑海中忽然回想起了当初在那迷雾沼泽中那只河罗鱼妖曾说过的话语。 这片空间的本体就是一个吸取能量的法阵，是个吞噬所有生命体的黑洞，如果不能摄取足够的能量破除法阵，这里的所有生命体最终都会被当成耳石消化掉，因为这片空间是活的。 能吸取能量的法阵吗？如果能破除这法阵，说不定就可以离开这片空间。 想到这里，江瑶心下一横，抬头对着前方众人喊道， 各位，现在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要出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集合在场所有人的力量，用法力强行破开布在这空间里的某道法阵。 法阵？什么法阵？你在说什么？ 面对江瑶突然的发言，在场众人面面相觑，除了陆星月和穆剑云等人，其他人似乎对这空间里存在法阵一事一无所知。 你们难道就没发现从我们进入这空间起，身体里的法力就在不断的流失吗？ 江瑶继续说道， 在这座空间里被布置了一个吸取所有生命能量体的法阵，只要法阵不破，恐怕谁都没法离开这里。 什么？ 如此重磅的消息令在场众人面色大变，但他们随即反应了过来，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说到这个，好像这次挑战期间法力消耗是有点不正常。 是啊，比平常要多耗费好几倍呢。 难道真的和这小子说的一样，是因为那个什么法阵的缘故？ 江瑶的话语令低落的现场气氛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动摇。就在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之际，陆星月却担心地凑到江瑶身边小声嘀咕道， 你真的要在那么多人面前使用法力吗？别忘了，你现在身上已经没有绿萤石能帮你掩盖妖力属性了，要是被这群三教九流的家伙发现你有凶兽之力，那麻烦就大了，咱们现在的命都不一定能保住，还顾及这个？ 江瑶摇摇头叹息道， 不管怎么样先出去再说，其他的以后再想办法吧。 但就算我们聚集了所有人的法力，要破除这空间法阵恐怕也不容易。 穆剑云走到江瑶身边低声说道， 留在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法力透支状态，而且人数目测下来也只有区区几十个，之前这个空间里存在着那么多妖怪，连他们都没法一起破开法阵逃出去，更何况现在的这群人。 那难道就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吗？ 陆星月思忖着，忽然又像想到了什么，连忙朝着众人左右张望。 星月，你怎么了？ 江瑶问道。 不， 我们还漏了一个家伙，只要那家伙在，就有其他途径离开这儿。 陆星月正色道， 别忘了我们当初是怎么从那峡谷岩洞里出来的。半妖无，如果可以借助当初他手上的那玩意儿，就能穿梭空间从这里逃出去。 穆剑云和江瑶脸色同时一变，他们也意识到这或许是众人逃离此处最为可行的方式，于是赶紧与陆星月一起在现场人群中四处搜寻。而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并没有在其中发现那名灰发蓝眸的瘦小身影。 没有，到处都没有，难道他当初就没逃出来？ 江瑶忧心忡忡地说道。 不可能，他当时就挨着我们身边，连咱们三个都逃出来了，他没理由出不来。 陆星月皱着眉说道， 最坏的可能是他已经用那玩意儿自行离开了。 先别急着下定论，或许是躲在那里了。穆剑云抹了把脸上的汗水，环视着四周黑压压的人群。 话说回来，不仅仅是那名半妖无，你们不觉得还少了几个人吗？ 穆剑云沉着脸慢慢说道， 之前那名刘家药行的管事，还有那俩黑沙兄弟都不见了。